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这期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特别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家庭哈，整个一家三口哈都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这也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冬奥家庭哈，三位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咱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哈，连最小的这位成员应该是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哈，这位小朋友也是已经成为了冬奥志愿者，另外呢还担任了学校的一个有关冬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哈。哎呀，这个冬奥会看来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近哈，我们其实社会上的每一个家庭也正在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在积极的迎接准备冬奥会的到来。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三位来做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冬奥家庭的故事。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一家三口哈，先介绍爸爸哈，张步岗张先生，另外的妈妈是于老师啊，最小这位小朋友张金浩哈，欢迎三位的做客哈。三位先来跟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啊，咱们请这个最小的小朋友先来介绍一下吧，好吧，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张金浩，我也在担任学校小小冬奥组委会的主席。嗯， 冬奥组委主席哈，张金浩啊，张先生，欢迎您的做客啊！一听这个冬奥组委主席，我就觉得架势确实有点大。哎，您别说，你刚刚这个一开口，觉得声音条件很不错啊，未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往我们这行发展一下啊？欢迎这个张金浩小朋友啊！另外哈，两位爸爸妈妈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那我是呢来自冬奥家庭的张金浩的妈妈，那也非常的荣幸呢来到这里给大家一同的来做客。 嗯，大家好，我是这个张金浩的爸爸张步岗，也很高兴来这里做客。 嗯，欢迎三位啊，一家三口啊，今儿也是凑足了时间啊，都同时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制啊。冬奥家庭，那一说冬奥会确实已经很近了哈，只有差不多还有半年的时间啊，即将会开幕了。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说的，各个家庭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冬奥会来做着准备哈。我想先请问一下爸爸跟妈妈吧，之前这个做过的工作有跟比如说冬奥会或者跟体育方面有关的吗？ 我们就是也是正常一个上班族的一个家庭，在没有就是接触过就是体育啊和冬奥会这一块儿，因为我们正好在的社区呢是我们一个就双奥之城，双奥社区。 冬奥社区 啊，冬奥社区 是在石景山 啊，对，在石景山高井， 石景山那块只有好像只有那有冬奥社区 啊，对，是的， 离首钢等冬奥组委就那一片哈 啊，是是是， 就那片啊， 对， 所以也是社区里边啊，这个冬奥会的氛围本身就特别浓，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而且我们那个社区啊，现在就是一些冬奥的，就是雪上运动的一些项目啊，也都是对我们广大的社区已经可以开放，可以去体验。 就是社区啊，因为您离得近嘛，咱们叫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 是是是， 能抢先去体验。说别的地儿人说想你体验体验啊，也不太方便啊，您这儿出了家门就能去体验一下冬奥会啊，真正的这个场地是怎么样的？ 对，而且还有冬奥会的这种气氛 啊。 每个人都为自己都让自己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哎呦，真好啊，就是家住的这个地儿好啊，也是一种福气。您是一直住在那儿吗？因为冬奥会申办成功应该是2015年的7月份啊，申办成功 了。对，是的， 对吧？一直都在那儿。那是不是从申办成功之后，那儿慢慢这个气氛这几年就越来越热了？ 对，而且变化也特别的大。 嗯。 啊，冬奥的设施也特别的全。 嗯。 对，而且现在交通啊，不管是交通啊，还是我们各大的公园啊，已经都有配套的冬奥设施的一些建筑，可以就是为我们广大人民嘛，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 嗯，其实随着冬奥会的到来，你所在的社区哈，包括整个那片区域，也是迎来了一轮非常好的发展的机会。 对对对， 嗯，另外我知道这个爸爸哈，张先生这边之前是个军人啊，是一名军人。 对对对， 所以是不是对这种，尤其是对这种祖国的哈，这种大事情哈，冬奥会肯定明年的时候也是咱们国家一项盛事哈。本身因为当兵，我看您当兵还当兵过挺多年是吧？ 对 啊，还经历过很多这个事件哈。张先生都有去参与，包括看还参加过2008年这个 抗兵救灾 啊，汶川 朝鲜福建 啊 汶川地震 啊，那个时候您在部队。 对， 嗯，经历您在部队一共多长时间？ 整整的16年。 16年啊？ 哎， 啊，在部队一直在16年。 16岁当兵。 16岁当兵。 对，16年。 哦， 我扳着手指头数都数不 出来，数不过来啊。 说， 捡点重要的给我们再来一往昔。 2003年非典赶上了 啊，连非典都赶上了 啊。2003年的非典。包括2005年的这个0510代号 啊， 0510演习， 嗯， 2007年的演习，2008年、2009年等等，甚至以后我们到这个大西北， 嗯， 甘肃酒泉演习， 哦，对，参加过的这种大活动太多了。 2008年不平凡， 不平凡，嗯， 百年不遇的这个大雪， 嗯， 抗兵救灾，抢险赴电， 嗯。 后来就是说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嗯， 大雪无情人有情， 嗯， 有爱在皇江， 嗯，所以我觉得您作为这个冬奥家庭的一份子哈，现在一回过头看，就是2008年还别有一番意义。刚刚您说了，200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包括在您整个这个在部队的经历当中啊，可能也是相对最忙碌的一年。而2008年其实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北京奥运会是2008年啊。我说北京现在为什么要双奥之城？包括我们这个。体育广播哈，叫双奥之声，那就是因为北京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同时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啊。夏会那年赶上您在这个部队的时候是最忙碌的时候，哎，来到了这个10多年之后啊，冬奥会这一年您又成为了冬奥家庭的一份子。当时在部队的时候，可能这个奥运会也很激动哈，但只能是守着电视看一看，然后去参加。但那一年在部队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任务需要去完成，冬奥会时候来了。所以您在当兵这个部队一共16年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对整个祖国的这种盛世啊，包括这个冬奥会的举办呀，您的这个情感，我相信可能比常人啊相对可能会更丰富一点。 我记得哪一年是残奥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上来800官兵， 哦， 是2010年、2012年在广州举行的， 嗯嗯， 开幕式第一个5分06秒是我们800官兵参加的。 那其实您之前就参加过，其实就参加过这种大型运动会的， 对对对， 就是开幕式的这种仪式的表演， 对对 啊，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这个到节目里来也算给我们来揭个秘了哈，就是部队官兵也要承担这种任务。 对， 就是也有这种大的这种开幕式， 对，开幕式 这种表演， 5分06秒。 哦，那也练了挺久的吧？得 啊，练到大半年吧。 大半年，就是为了开幕式上这5分06秒。 就是为了开幕式5分06秒。 哦， 800官兵组成一个方块。 嗯。 我们第一个上场叫花窗舞者。 紧张吗？当时？ 我们不紧张。 不紧张。 800多个官兵。 嗯。 是不是？我们要达到整齐化，一项一。必须要一致， 嗯， 从4面8方聚拢在一块儿， 嗯嗯， 不紧张， 不紧张，因为 人多， 人多哈， 人多力量大， 人多这个胆儿就壮了哈，声势也壮啊， 对对对， 能起来啊。其实我觉得这点也挺好奇的，今天我们节目既然正好聊到这儿，因为这个2019年的时候，这个70周年的大庆啊，还有这个阅兵哈，包括之前，其实每次阅兵，我看大家好像都非常的。第一是大家都很激动啊，第二尤其是阅兵式当中看见咱们的这个子弟兵啊走着那么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过去，其实大家每次啊我看都很感叹哈，不管是哪一次的阅兵，像我还参加过这个50周年大庆的 阅兵的群众游行啊， 演员啊， 哎，这个可能把年龄就稍微暴露了一点，这么点一次细细算啊， 这个70年大庆， 嗯， 我还是在我们党委， 嗯， 我们也是志愿者服务 啊， 在宋志梅 交 通亲友站 啊，交通 这种活动，有这种活动，我们党委组织的，我都带上我家孩子 啊，都得受熏陶，就从小哈， 对 啊，所以这种一般这种我们可能都会猜想说动作整齐。这必须要求的这么整齐这么严格，我们都猜想可能当时哈每一个上场走的这官兵都很紧张，哎，刚刚听张先生说完其实不太紧张哈，因为 人多就不紧张， 人多就不紧张，再有练得太久了哈，就是每一个动作都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肌肉的记忆了，就是想走不齐可能 都 比较难啊， 对， 就一定会走齐。哎呀，所以您之前也参加过这种大型运动会的这种开幕式啊，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就 激动， 那么应该是一个在大的体育场里吧，很多的观众哈， 激动， 激动哈， 这个也感觉很荣幸， 嗯， 也感到很骄傲，也很自豪， 嗯， 能参加，这个开幕式， 嗯， 冬残奥会开幕式， 嗯，咱们再聊聊这个小朋友哈，张金浩小朋友今年是 10岁， 四年级，十岁啊，那开学应该是就 五年级了， 开学就五年级了， 对。 冬奥组委主席啊，不是叫小小冬奥组委，学校里的小小冬奥组委。我这个录节目之前还问呢，我说现在是就全市的学校都有这个活动了吗？说没有啊，只有你们学校有，是吧？ 对，只有他们学校有。 为什么独有你们学校有这个小小冬奥组委主席，有冬奥组委哈，这么一套？说不只有冬奥组委，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冬奥会相关的这种算是小型的模拟机构吧？ 对，都有 。为什么只有你们学校有呢？你们学校怎么那么厉害呢？ 嗯，我们学校就是校长就是在申办冬奥会之后， 嗯， 然后就带领我们一起参加冬奥运动， 嗯， 然后就是增加我们冬奥知识， 嗯， 还带我们一起制作冬奥的一种作品， 嗯， 然后还有学校开展了许多的冬奥会的活动， 嗯。 然后我们学校在去年的12月份，就是有了真冰冰壶厂 啊，真冰冰壶厂，哎呦，哦，那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嗯。 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开展了跟冬奥组委类似的那种职位， 还是因为离得近吧？ 嗯，离冬奥组委近， 离冬奥组委近啊，所以整个不管从社区到学校，整个的气氛都是比较浓厚的。开了一个叫冰壶厂，哎呀，说实话，冰壶这运动我特别喜欢看，从小到大都看哈，那从来没打过，我就觉得是特别有意思一活动。你这场馆开了，你自己去打过吗？ 我们每节都有2周体育课，一节就是上冰体验。 哦，必须打哈，已经上课了哈。 对。 你去打，哎呦，这个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很难得。所以说啊，这个冬奥会啊，说其实不仅仅是说运动健儿在那儿争金夺银哈，其实对我们整个北京乃至咱们整个中国的整个的冬季项目的发展都是特别有好处的。你比如说像我这样，从小我真是喜欢看冰壶，但是没有机会去打。但是像金浩呢，你说从小人家就有冰壶课，那他长大了对这个冰壶这个运动，包括对整个冰上，包括整个冰雪类的这种冬季运动，他的这种理解哈，他们说对体育运动的理解或者这种感情，哎，就完全不一样，是特别好。所以你觉得冬季运动好玩吗？ 嗯，好玩。 最喜欢哪个冬季运动？ 冰壶。 最喜欢冰壶。 嗯， 啊，那你跟我一样，说说为什么最喜欢冰壶？ 因为冰壶它就在冰上，它就是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就是 很扎实， 体力和智慧融为一体的运动。 嗯。 然后就是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然后需要就是你有聪明的脑袋。 聪明的脑袋， 嗯， 是没错，这个你得算，你得猜对方的打法是什么， 嗯， 然后根据对方的打法再来调整自己的战术，整个是很复杂的， 嗯， 啊，你每一分而且特别的精细，你手上力量差一分一毫，这个局面都控制不住，对吧？嗯，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打得好吗？在同龄人水平当中， 我感觉还挺好的吧， 还挺好的。 嗯 嗯，现在能有那种说指哪打哪那种，就是说就想停在这个位置。你一般是负责什么位置？我先问问。 我们就是现在就是 每个位置都体验是吗？ 不是，就是每个人就是自己练习，就是还没有那种打比赛， 哦，还没有那种正规的比赛啊，只是打基础的时候。 对 啊，嗯，那推那壶你能推哪打哪吗？ 可以， 可以哈。 嗯， 其实这个冰湖我感觉看着简单。 嗯， 我去过，我经常去他们学校。 嗯， 我还去过他们那个什么真冰场地啊。 真冰场地，嗯， 感觉这个冰湖感觉挺简单的。 嗯， 看着简单，我体验过， 实际上特别难。 并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哎。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冰壶这运动员，我感觉他们指哪打哪也付出很多来吧，我感觉。 没错。 我感觉挺简单，就一个球拿着一推就可以了。 嗯。 还得从 有时候吧，力度把握不均匀，要不就过了， 对， 要不就不到。 对。 你再想，假如对战的话，是不是？啊，红色球、蓝色球或者黄色球，分两边是吧？ 嗯。 假如说，哎，我想碰他球，把给碰出去，我这站在中心位置。 嗯。 把这力度我感觉还掌握均匀，我体验过两回，不是那么简单。 是，而且还有这个旋转也得掌握好。 对， 在开始还有那种就是在踏板上那种蹬的力度也得掌握好， 嗯， 要不有可能就是你蹬的力度小了，就有可能那个你虽然弧能就是投出去，但就是不能投到大本营里，就只能算。只能算有效，但不能得分。 嗯，哎呀，说实话，我挺羡慕金浩的哈，因为，有这个机会从小接触，真的还挺难得的，尤其是这样一项运动。因为说实话，冰壶这样运动，它对场地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不是说随随便便， 嗯， 我们找一块冰场， 对对对， 就能玩冰壶的哈， 啊， 它必须得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冰壶场地才行。我相信金浩小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基础，他长大了，那不管说就是继续练不练冰壶哈，可能也不会说长大了真成为一名冰壶运动员去，但也有可能啊，那哪怕不成为一名冰壶运动员，他长大之后对整个体育运动对这种理解，像就像他刚刚讲的，这个说这个运动难在哪儿啊，包括其实很多运动也是触类旁通的，他知道这个运动哪儿难，看其他运动他也就知道真正在场上那些运动员哈，他们有多不一，包括对这个体育精神的这些理解，我觉得从小打好这个基础都特别重要。咱再说说你当这个组委会主席的事儿吧，我觉得挺有意思。小小冬奥组委主席，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是学校的一个选举吗？ 嗯，就是每个班老师先选取就比较优秀的同学， 嗯， 然后在全校老师再评选出来。 嗯。就经过几轮筛选，那得是，那就是你本身 先是从班级，然后再是从年级， 哦， 然后再从全校老师的评选， 哦，三轮 、 嗯， 对，当时还有那个，那个叫李家军吧， 嗯， 那个就是冰就练冰刀的那个。 短道速滑 啊，还有两名 名将也是 啊，对对，他也参加这个小小冬奥会评委，这个就是当评委嘛。 嗯， 有还有，我记得当时是有，有他，还有那个还有几个，都是我们国家的退役的下来的运动员。 嗯。 而且金浩学校呢，来过好多，就是我们市里的一些领导， 嗯， 还有就是，外省市的， 嗯，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小萨满兰奇主席也来到啊，也来到电厂路小学， 嗯， 那也是张金浩，也是当时也是在张金浩接见了，是吧？ 嗯。 嗯， 张金浩接见了他，作为小小冬奥组委主席啊， 对， 接见了他。 其实我感觉吧，啊，就我这么体育运动项目，几乎都不怎么了解了。 嗯， 自从你看我们家金浩到了这个学校， 嗯， 就是咱们这个石景山区电厂路学校， 嗯， 他刚好又是这个冬奥社区。所以说这个冬奥项目，我就通过他们接他送他，每次都看着有时什么什么越野滑轮了， 嗯， 有什么还有 冰球， 冰球了，冰壶了，这还有什么 短道速滑， 我看到我 越野滑轮是吧？ 哎，对， 啊，那你们学校真是练的还挺多的， 还有什么雪车，还有 雪车 项目啊， 冬季两项， 冬季两项， 包括这个根据这个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学校就是说。校长吧，哈， 嗯， 就是说，假如咱们学校这个组织不了了， 嗯， 可以咱们离这个冬奥，离首钢近， 嗯，直接去首钢了， 直接去首钢。 啊， 哎呀，我都跟着去了好几次， 哦， 看这个什么， 冰壶比赛， 冰球比赛了， 冰壶。 上次是个韩国和这个， 那个韩国和加拿大， 啊，一个比赛，还有各种， 嗯， 我看有世界冠军，我就记住了一个，好像是申雪是吧？ 申雪，赵公国，申 雪运动员， 滑冰吧， 去他们学校， 都 从那慢慢慢慢的，我对这个运动项目 运动员都去过他们学校 啊，了解了， 哎呀。这机会真的挺难得的，这名副其实的冬奥社区，像比如说，就是一个小学生哈，能接触到这么多的，就是顶级的这个运动员哈，咱们国内顶级的运动员，从小能够哎，就见见他们的面，听听他们是怎么分享自己的经历感受的，哎，这种体验真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就名副其实的冬奥社区。所以你见这些，咱不知道该叫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姑且叫哥哥姐姐吧。见这些哥哥姐姐们感觉都怎么样？给谁给你留的印象比较深？ 就是那个中国就是第一代滑雪的那个爷爷单兆建 啊，单兆建啊，单兆建，那也是啊， 毛皮滑雪的 啊，那真是这个太斗级的人物了哈。这也是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做过分享，那个真的是已经很难，而且他现在还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雪板的各种的研究哦。他也留下印象比较深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给我们讲就是他的经历，就是我感觉非常的感动，要向单兆建爷爷学习他这种精神。 真是哈，你说从小的这么多算是这名家的各种名家的这个影响之下啊，慢慢成长起来，相信这个金浩当时长大之后啊，肯定对整个的体育运动啊都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从小就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情怀。 那上半段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跟三位哈暂时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在下半段回来的界内界外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哈请三位做客哈，这个继续来讲述冬奥家庭的种种的有意思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10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现在呢，咱们也是稍事休息哈，咱们稍后再见。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哇！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个来自北京的冬奥家庭的故事啊。目前呢，这个家庭当中的三名成员哈，爸爸妈妈和儿子啊，都已经成为了北京冬奥会的冬奥志愿者啊。其中呢，最小的这位成员哈，现在只有10岁，上小学4年级的张金浩小朋友啊，在自己的学校哈，还成为了小小冬奥组委这个机构的主席啊。另外呢，爸爸张步岗哈，妈妈于老师，两个人呢也一直都在自己的社区之内哈，为冬奥的宣传和准备啊，来做着很多的工作啊。那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三位来聊一聊冬奥家庭的故事啊。下半段节目开始啊，还是想先跟这个张金浩小朋友哈，张主席啊聊一聊。 做这个学校里边的小小冬奥组委主席。 他说三轮选拔啊，选上之后，选之后干嘛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这小小冬奥组委平常都负责什么工作呢？ 就是带动同学一起参与冬奥，助力冬奥，服务冬奥。 哦，组织给大家组织活动。 对，然后就是给大家积累更多的冬奥知识， 嗯， 让大家参与冬奥活动。 嗯，这些是你们自己独立设计的，还是也是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完成？ 嗯，有的是我们就是，就比如我们学校去教张家口乌拉哈达小学的， 嗯， 同学就是一起学习冬奥运动， 嗯， 教他们学习， 嗯，教他们学习。 嗯 嗯，这个是你们自己就去面对面的跟他们去交流， 对，自己都是自己。 啊，自己去的。 哦， 爸爸妈妈觉得自己去放心吗？ 说实话，我感觉男孩子就应该 这样。嗯， 对，平常学习我不管他，你看没有？ 嗯， 他妈妈几乎也就是说像助理一样的。 嗯， 我们一这种，说实话也不敢教孩子，恐怕教错了。 嗯， 但是说我家孩子，我感觉这个学习从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哈。 一放学第一件事先写作业。 是， 哎，我就感觉他是个男孩子，我就注重他的言行举止。 嗯， 从小呢，我还是按照我那老一套， 嗯， 军事化管理。 军事化管理， 哎， 是，嗯，在部队待了那么多年，军事化管理这一套哈。 对对对。 这个金浩觉得有帮助吗？ 嗯，有帮助。 有帮助，真有帮助，假有帮助。 真的有帮助。 是吧？不过金浩其实一看就是非常懂事儿的孩子啊，就是很懂事儿。这个比我四年级时候肯定强多了，就四年级时候强多了，也得益于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算是一个课外的一种积累吧。啊，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教育很多的东西不是从书本上、从课堂上学到的， 哎，对，是这样。 嗯，就课外很多，我相信他小时候参加过这么多的活动，一定对他的成长非常有帮助的。就比如说刚说去内蒙哈。对其他的小学生给他们传达这种冬奥的知识。嗯， 包括这个金奥还是一名小小这个剑客呢， 击 剑 啊， 运动员，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击 剑运动员。 嗯，对， 练击剑。 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咱们北京市中小学生一个击剑比赛。 嗯， 特别是最后冠亚军 嗯 比赛的时候， 嗯， 最后那一刻，呵家伙，张金浩赢了， 赢了，嗯， 冠军。 嗯， 本来是很高兴的， 嗯， 我一个大老爷们，我高兴的，我转过去，在他背后，我自己都高兴的， 嗯， 激动的都掉眼泪了， 是吧？嗯，看到自己的孩子啊，能在这种场面上有成长啊，有收获，确实很了不起。我发现金浩这个爱好跟我差不多呀，我除了喜欢冰壶外，击剑我也真是特别喜欢，但是金浩。这个机会比我好的太多了哈，这两项运动我虽然都是喜欢，但确实击剑还体验过一次啊。击剑也是有一次做节目啊，跟这咱们前也是国家击剑队的这个运动员啊，现在是国家击剑队应该是教练了，王海滨， 哦， 啊，哦，王海滨啊，跟他去体验过一次啊，教过我说怎么击，我当时穿的那个衣服进去我就觉得不太行了，我说你们这平常这感觉穿的这么难受又捂的话，还 而且 还得打还得反应 特别的重， 那可不是。嗯，对啊， 所以很辛苦。 对，所以这击剑，咱们再说这击剑啊，这是我个人想问你，击剑是你从小你是喜欢学的吗？还是什么机会爸爸妈妈送你去的？ 就是我自己喜欢，就是喜欢练击剑，就是那个体校的教练去我们学校，就是 选材， 对，选， 嗯，选材啊，体校去选材哈， 嗯， 选上你了， 嗯，就是好多就很多的活动，嗯，体校里面的，然后我就选击剑， 嗯。那我听你们学校这活动都挺丰富的，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成长环境还真是挺好的，从小就这么丰富的活动能参加啊，不只是说在课堂上读书了，这样真的挺好，尤其再加上咱们的冬奥社区又近，很多冬奥会的活动也能够参加啊，小小冬奥。 其实我个人感觉真的在咱们这个学校挺好的，有时候这个你看我们接孩子送孩子吧，有时候他们学习就是说走出去， 嗯， 还有就是请进来， 嗯， 这点我也做得特别好， 嗯， 是吧？对孩子这种成长啦、进步啦，哎，我感觉有很大的帮助， 嗯， 所以经常，有活动啦，走出去， 嗯， 也不出京， 嗯， 在有时候，啊，就附近的，啊，有时候再把这些这个就请到学校来， 嗯， 我感觉这一点是比较好， 嗯，你自己呢？感觉怎么样？参加这么多活动，平常课业压力大吗？ 有精力参加这么多活动吗？其实我刚就想问， 就是在期末的时候就是变少了。我们学校会开展每周一赛活动，就是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小小的就是比赛。 嗯，什么方面的比赛？ 嗯，就是夏奥会和冬奥会的都有 啊。每周一个项目， 对， 各种比赛， 对， 体育氛围非常浓。看来你们这学校，哎呀，我小时候可惜了没去啊，要不然每周都得玩得特开心。所以这些项目你基本都参加吗？ 都参加。嗯， 那其实真的体育天赋我觉得还是有的哈。又练击剑，又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哈，这么多项目都参加。这么多项目里边，你觉得哪个项目是你比较喜欢的？ 嗯，击剑冰壶。 击剑冰壶两个是最喜欢的。其实他喜欢这两个项目也挺像的哈。我们说这个击剑跟冰壶都是靠这种特别细致的这种功夫， 对， 才能够说练到位。它不像有一些我就练一个练爆发力，击剑跟冰壶都不是说我光凭着一股这个蛮劲儿啊，说我要怎么着怎么着。 对，是这样。 它得特别细致。其实击剑也是一样，别看我们说这个击剑好像说啊，我们凭气势能压倒对方，但是你要真的光凭气势也不行，你自己过去然后自己这边破绽百出了，很容易被别人也反击啊。所以它也要求你每出一剑打在哪儿，时机是怎么样的，就一分一毫都不能差，也是一个特别细致的。所以我觉得你喜欢， 你看我每天送他练击剑，我感觉这个击剑很简单， 嗯， 就是那种爆发力冲就行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嗯， 一个技能一个体能， 嗯， 是吧， 嗯， 我感觉这很关键。不是说像我们原先在单位， 嗯， 上部队里面， 嗯， 气势一上来了， 嗯， 经常有重大聚会， 嗯。 啊，唱歌拉 歌拉 歌、 嗯、 看谁的声音大， 嗯， 是吧，管你唱的这五音全不全， 是 只要声音大就行。 嗯， 他练这个击剑我感觉也是，哎呀， 嗯， 其实我每天一到吧送他看着他练。有一次我记得是去年前年， 嗯， 外面就下着雪， 嗯， 他在这个体校里面就穿着短袖， 嗯， 还弄一身汗， 嗯， 你看我说行， 嗯行哈， 嗯， 击剑是挺难的吧？我感觉是挺难的。反正我练完那次就挺难的，而且对于脚步的要求也特别高。 对，就是全身就是核心力量， 核心力量 要求什么都特别高。 嗯，而且还得反应，就是击剑，你要是一局这个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到后期真的 就会累，也 会累，就是大脑有时候会缺氧就反应不过来，是吧？会有那感觉。 对，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得全神贯注啊，就看到。要猜到对手要怎么发招啊，你自己包括怎么去反击，这些都得在一瞬间之内完成这种判断，还是挺难的。所以我觉得今后这两个运动啊，真的喜欢的都不错啊，未来也可以尝试往这方面来发展。也欢迎你稍微大一点之后啊，比如说到了中学大学，去参加这种击剑比赛啊，取得了好的成绩之后，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好分享分享啊，从小练击剑心得体会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我本来以为说咱们这冬奥家庭啊，包括三位都是冬奥志愿者，我本来以为是爸爸妈妈可能是某一些工作或者是情怀跟体育相关，但是聊到现在我发现好像咱们家庭这个体育氛围是围绕着小朋友建立起来的。 是这样， 是吧，嗯，所以您从小也都是很注重他体育方面的这种培养吗？还是说他自发的然后反过来带动您二位？ 他，我感觉刚才我也说了，因为我从部队回来啊，然后呢，这个体育项目说实话光知道以前在单位打篮球踢足球， 嗯， 就光知道这两个，其实都不知道。 嗯， 后来回来之后吧，还是跟金浩受金浩的影响， 金浩的影响， 尤其是咱们这个2022这个冬奥会啊， 嗯， 我们又住在这个冬奥社区， 冬奥社区， 这个你看这个大街小巷这种这个迎接这个冬奥会这个氛围相当浓厚， 嗯， 张灯结彩啦，各种张贴了， 嗯， 哎，然后金浩又在这个学校又更好， 嗯， 我感觉虽然说他们是叫电厂路小学，我感觉应该叫冬奥小学。 冬奥小学， 哎， 嗯嗯，妈妈呢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是比较注重孩子，嗯，就是学校上学啊跟体育这一方面，更注重孩子一些兴趣爱好的一个培养。啊，只要孩子有一切的活动，我们都是夫妻爱人，都是积极配合孩子，配合学校，配合社区，来就是让孩子更多的去体验， 嗯， 啊， 去体验去了解， 嗯， 更让他的童年会更丰富一些。 嗯，然后反过来他喜欢这么多体育项目，然后您二位可能之前也不太理解哈，说这项目怎么回事， 对对对对， 怎么玩，那他一练一学，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就看金浩玩那个抖空竹啊， 嗯， 我看着也是很简单，我有时候感觉就是这种性格吧，你会我也会，我不服， 嗯， 但是一个小孩玩的有声有色的，一到我一玩，转都不会转。 嗯，所以从这个某种程度来讲，金浩这方面也算是爸爸妈妈的老师了，是吧？ 对， 可以这么说。 哎，金浩，你们是去年2000年吗？参加 2020年 参加那个就是冬奥知识那个全国中小学生冬奥知识 中小学生。 啊， 北京市中小学生啊， 冬 奥 知识 竞 赛 啊啊， 知 识竞 赛， 冬奥知识竞赛，对对， 还参加过这活动， 哦， 参 与， 嗯， 并且晋级了，还是亚军， 亚军， 就是抢答题，就是没抢上，就是 屈居亚军，嗯，要抢上了就夺冠了， 对， 就对， 是知识，就是我们参加活动多，就是我感觉肯定是比他们积累的要多的，就是没抢上， 嗯。就感觉自己应该是可以拿冠军的， 对， 啊，咱等会儿这个可以给我留个你电话，现在有电话了吧？小朋友是不是现在都有电话了？ 他 啊， 你前天刚给配的 啊， 刚配的， 把你电话号到时候留给我，然后冬奥会之前我也得找个老师给我补习冬奥知识，我觉得找金浩就挺合适。 这次 中小学 好像一致推荐张金浩，好像又代表参加什么？ 参加今年的冬奥知识，就是石景山区推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小学部推选一个，小男孩到就是全到北京市，参加冬奥夏令营， 嗯， 就是冬奥整个是 知识的 培训，还有冬奥项目的一个培训， 嗯， 整体的一个。去代表石景山区去参加这次比赛， 嗯，哦，经过专业训练的都是啊，经过专业训练专门的培训的知识，参加过中小学生冬奥知识竞赛，我听听这竞赛的题能有多难，你说道题我看看。 嗯，比如就是我想想啊， 嗯， 就比如每届冬奥就是第17届冬奥会的口号 啊，真挺难的， 这就是 真挺难的，这挺难的，这我不会。 就得上，就是字都得上亿了， 啊， 就是特别多。 哦，这么多， 嗯， 哎，这个题目还，这个题目还真挺难的。 在去年的时候，他们也是 就是 背题也有几个月， 就期末的时候就不上课了， 哦， 一直背题。 哦，哎呦，那还真的是，我还以为是那种就是就那种趣味性的，大家一块来比。那他这个还真的挺专业的哈。这种专业知识， 北京市的嘛，北京市的一场比赛。 哦， 他们每年这个学校都会参加，都去 参 加， 去年都晋级，就是在决赛领奖台上。 哦， 嗯， 那等于你就是那年的代表哈，去年的代表，去年的代表去参加。 对，去年这个 学校四个 组委会主席嘛， 真挺厉害。 上次前一段时间刚不久， 嗯， 在海淀那个八一学院是吧？你们那个武术比赛也是第一名是吧？ 对，一等奖， 就是 第一名， 全面发展。 我个人认为啊， 嗯， 相当全面， 很厉害哈， 嗯，相当好， 嗯，而且不只能武还能文啊，不只是运动型，这知识方面也行啊， 知识方面这一点 基础知识也打得牢。 刚才我也说过，金浩的学习从来没管过， 嗯， 但是。他的学习成绩， 嗯， 一直名列前茅， 嗯，有这么， 再加上自己一个好学，再加上一个要强， 嗯， 要强是他妈的， 嗯， 就要强。我之前我就跟说过一句话，你要理解，我说战场无亚军， 嗯， 我说你慢慢去体会， 嗯， 所以说也有可能导致让他就是说， 所以刚刚说 一百分， 这个， 我就一百分，我就要一百分，99分我都不行。 所以刚刚说这知识竞赛拿亚军还感觉挺不好意思的，我已经拿亚军很厉害了，这样还解释说抢答器摁慢了，要不就是拿冠军了，还是想拿冠军啊，拿亚军还是 今年努力哈， 还是遗憾啊。 校长说今年努力， 嗯，还得继续努力。那背这题得背多少道题啊？ 嗯，就差不多 得有几千道， 几万道， 几万道题啊，几万道题啊，那还真的是这个知识量，对于小朋友来说，还真的真是挺大的，真是挺大的。 对他、嗯，他现在这段时间也 又开始 在巩固这些题， 然后又备战了，开始、 对，又备战了，下个月开始。 嗯， 好好的备战， 嗯， 不打无准备之仗， 嗯， 记住。 所以。这个为冬奥会啊也付出了很多了啊，包括学校的活动啊，也很多的社会活动都去参加。想问一下金浩，你现在对于冬奥会马上到来自己有什么感受吗？因为马上其实说快真快啊， 对， 再过几个月半年时间冬奥会马上就开了，到时候北京就真正成为双奥之城了。你自己对这个冬奥会即将到来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就是我非常想去现场看比赛， 想去看现场比赛， 然后想就是祝那些中国运动员取得优异的成绩。 嗯，我感觉你这个知识竞赛亚军哈、啊，这个头衔哈、啊，包括小小冬奥组委主席哈、啊，值得去现场看几场比赛啊。 嗯， 去真正冬奥会赛场、奥运赛场去体验一下。另外啊，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这三位现在都是这个冬奥志愿者哈、啊，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冬奥家庭哈、啊。这个冬奥志愿者这个活动也是社区组织的，因为社区也是说冬奥社区嘛，啊，冬奥社区组织的这个志愿者，这个志愿者要经过什么样的一种培训吗？现在都在去参加是吗？ 对，也有培训， 嗯， 但是 就是评选，就是 对 冬奥家庭要评选，就是、 要评选， 得通过云面试、哦，就是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在网上， 哦，就是冬奥家庭也不是随便叫的， 对对 对 、 都是评选出来的啊， 嗯， 不是说三位都是冬奥志愿者，我们就自称 对对对 自封为冬奥家庭了，不是啊。 而且呢，我们家庭呢又参加就是冬奥倒计时500天， 嗯， 啊，代表冬奥家庭呢去扛这把旗， 嗯， 所以说身上的担子也非常的重， 嗯 啊。 然后我记得还有在2020年8月8日，就是我们参加了冬奥社区暨全民健身日活动， 嗯， 就是社区标识主题曲 MV 的，就是发布， 录制， 嗯嗯， 我们就是录制了，就是冬奥社区的主题曲， 嗯， 冬奥社区是我家， 嗯，冬奥社区是你家，嗯。这首歌到时候我也找出来，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放一放，放一放。 对，这首歌呢是跟那个著名的音乐人王凯老师一起合作的。 嗯。 现在已经就是在全国已经开始发放了这首歌。 嗯， 对 ，MV 已经发放了。 嗯，能找到的哈。 嗯， 对。 到时候都去看一看啊。所以这冬奥家庭还是评选出来的。 对。 啊，评选都经过哪些呢？这个是要怎么评呢？ 金浩说说。云面试是吧？ 我记得就是自己的就是唱歌能力 啊，唱歌还得考唱歌。 对， 然后就是 那像我这样的五音不全的还评不上冬奥家庭。 然后就是还得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就是那些考唱歌。 嗯，然后有问答。 嗯，有点有问题。 嗯嗯，所以现在是完成冬奥家庭哈，并且现在已经成为冬奥志愿者，在培训。这个来的时候还跟爸爸妈妈聊说，那个就是我们录制节目的当天啊，今天的上午啊，金浩还去参加了培训，而且我听那培训还是个双语培训。 对，双语培训 啊，就专门是冬奥志愿者的这种双语培训。 对，是的， 就是为就是外国朋友了，就是来冬奥社区参观。我们冬奥社区就是建了一个冬奥文化广场， 嗯， 就是用英文来给那些外国友人介绍。 哎呀， 冬奥文化广场。 那你到时候真的要投入这个工作当中的话，承担的这个责任也不小哈。 嗯， 为这个外国友人介绍冬奥社区啊，也是门面的这个工作哈，相当于是哈。感觉压力大吗？就双语，但是我想问一下，就像小学4年级哈，你觉得双语现在对你学，因为它肯定不是你要想介绍的话，肯定不是那种最基础的英语了，它肯定要上一点这种高级的词汇。对你来讲，你觉得学习这个东西有压力吗？ 嗯，没有，就是跟着那些老师， 学习太好了，因为 就是多学多学多练就会了。 多学多练就会。 就是我们英语也是1年级开始学，也有一点基本功。 有点基本功啊，跟着练一练啊，就会。 今天是 双奥。 上午参加那个活动是叫这个冬奥社区 东莞社区这个讲解员志愿服务双语培训。 双语培训啊，讲解员志愿服务哦，小小讲解员，到时候由金浩啊给咱们外国友人去讲讲啊，这个东莞社区是怎么回事？哎呦，这个、工作还真的，真的真的，我感觉让一个小学生哈，像四年级，明年上五年级哈，让一个小朋友去承担这个工作，第一是我觉得我小时候要是碰到这工作，我得紧张死。我说怎么说话呀？到时候会紧张吗？觉得？ 嗯，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哈，准备很充分了，因为是吧？ 嗯 嗯。再有就是觉得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讲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再有 压力才有动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对，再有获得这个机会真的又挺难的。你看就是围绕着冬奥会哈，其实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只是这个冬奥社区当中的一个家庭哈，我相信可能还会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啊， 对对， 都在各自的方式为冬奥会来做着工作，来做出这种贡献。那反过来其实我们又可以看到，其实一个冬奥会的举办也给我们很多的家庭带来了这种正面的影响哈，就比如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一家三口，就是由于孩子啊，以孩子为出发点，哎，他跟冬奥好像某种这个机缘巧合哈，走得越来越近了，带动爸妈也一块儿都开始了解这样的运动了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一个冬奥会的举办，其实就像我节目当中说的一样，不只是这个我们看奥运健儿啊，在这个赛场上争金夺银，其实反过来对我们每个家庭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的。还有半年啊，就要这个冬奥会马上就要如期而至了。最后也想请这个三位啊，再来用自己的话语哈，自己的方式再来祝福一下咱们北京冬奥会吧，好吗？嗯，还是小金浩先来，我看现在他好像是家里这个事儿的牵头人啊。 对， 你先来说吧。 就是祝福2022年冬奥会圆满成功。 嗯， 然后。 希望能够请你去看两场比赛， 哦、 是、啊。 对，金浩的愿望就是可以到现场多看几场比赛， 嗯、 可以对、 嗯， 可以为冬奥做出更多的贡献啊！ 嗯、 也祝福北京携手张家口2022年冬奥会、残奥会举办圆满成功。 嗯、 那也希望那我们代表冬奥家庭呢一起助力冬奥走进冬奥。 嗯， 做出更多有意义的冬奥的事情，和带动更多冬奥家庭一起来助力冬奥。 嗯，好，谢谢爸爸。最后请爸爸啊，张木岗先生啊， 肯定首先是祝这个冬奥圆满成功。 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冬奥会2022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嗯， 感觉到高兴的同时也有压力。 嗯， 压力呢，就是说做好自己，是吧，影响身边人，影响身边的家庭，带动他们走进冬奥，参与冬奥，服务冬奥。谢谢。 好，非常感谢三位啊，最后也是为咱们北京冬奥会啊送出了自己的祝福，也同样感谢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关于冬奥家庭的一个故事的分享。感谢三位的做客，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